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2集。沈觉走近了，却嘘嘘一抬手，众人都进了声，拱手低着头，退立左右。他上了马车，众人目送着他离了宫，面面相觑，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。进香的日子一眨眼就到了，御道上清了路，两边支起布帐，百姓在楼上探脑袋出来看，底下乌乌泱泱的一长串，因为先帝夏日里宴驾，今日的进香十分俭省，然而落在百姓眼里仍是一样的豪奢。凤辇龙车，鲁伯开道，禁军护卫，场卫随行，锦绣堆成堆，端的是天家气派。幼帝在队伍的最前头，好不容易出宫，高兴得紧，扒着窗子看外头的景致。龙辇后面是太后的凤辇，太后端坐在里面，手里慢慢数着佛珠。他依旧是秀丽的脸庞，戴了笛髻，珠翠压在头顶，越发显得云鬓如墨，肤色如雪，唇上点了口脂，油汪汪的，精致的像一块精雕细琢的宝石。朱夏侍奉在旁，辇车旁经过沈觉，朱夏眼睛一亮，隔着窗子朝他行了一礼。 场臣近来可好啊？ 太后瞥见沈觉，淡淡地开口：“ 老娘娘挂念，臣依旧是老样子。 可我听说场臣最近惹了官司，年上两条人命。听说他们的家人甚是蛮横，这几日常在东厂门口蹲踞，哭喊得要伸冤。可有此事？” 沈觉淡笑着答道：“ 确有其事。陛下已移交刑部查办了，相信不日便有结果。” 太后见他神色自若，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语气却还是淡淡的，仿佛漫不经心。 场臣是个有成算的，想必不会被这等无赖拖累。 借娘娘吉言。 沈觉眯眼望着御道上的日光， 是不是无赖还要再看分晓。 哦，场臣的话似乎别有生机。 娘娘多虑了，臣没有旁的意思，左右是三司的职分，臣听凭料理，料想各位大人才高德俊，定没有冤枉臣的道理。 沈觉略略矮身行了一揖，打马往前走了。太后看着他的背影，冷哼了一声，倘若听凭料理，那他还是沈觉吗？太后定了定神，低声问朱夏道：“ 万伯海那儿消息可传妥了？” 朱夏点头：“ 都妥当了。”“好。” 太后慢慢勾唇：“ 此人厉害，料想姚氏母子还放不倒他，可他必定想不到我还有后招。广陵寺，且看着吧。” 朱夏悬着心，微微咬唇：“ 娘娘，您会要他的命吗？” 太后拢着朱夏的手，笑道：“ 傻孩子，我怎么会杀他？不过是给他点教训，吃吃苦头。放心，横竖会留他一命的，总不能让你做寡妇。” 朱夏迟疑着点点头。沈觉慢慢走着，司徒锦策马赶上来，低声道：“ 督主。” 沈觉按了按太阳穴，天气转凉了，身子不太爽利。他扭过脸问道：“ 夏侯恋没来吧？”“ 没有。我已告知他错误的时间。他应当以为今日休沐，后日才是进香的日子。” 沈觉点头：“ 这样就好。” 朝堂上的阿扎事儿，他不希望夏侯恋掺和进来， 夏侯恋好不容易才有了安稳日子，不能被他拖累。 督主。 司徒锦看着沈觉苍白的脸色，沉声道： 万事小心。 夏侯恋在家剥蒜头，这几天东厂很不太平，锦衣卫还在查案，姚家人纠集一帮街坊邻居扛着尸体到东厂衙门哭闹，姚家老少全睡在门口，日夜吵嚷不停。也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，敢和东厂叫板。最难办的是，此事已经上达天听，东厂不能随意处置，只好任由他们胡闹。夏侯恋直觉事情不简单，可他职位低微，帮不了沈觉什么忙。姚家人吵得衙门没法办公，夏侯恋带着一帮弟兄从大牢搬了钉床出来铺在门口，姚家人没地儿躺也没地儿落脚，隔着墙叫骂几声才悻悻走了。好歹把人给弄走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剥了一小筐，夏侯恋站起来去厨房，大门忽然被砰砰砰敲响。夏侯恋擦了擦手开门，朱顺子气喘吁吁地扶着墙站在门口。 怎么？ 夏侯恋还没问完，朱顺子扯着他的手臂往外走。 哎呀，你这人，今日万岁去广陵寺进香，你竟然逃班，逃就逃呗，还被你们科长发现了。得亏你们科长心善呢，没报上去，打发我来找你归队。快快快，我们快去广陵寺，这会儿估摸能赶上。 什么玩意儿？ 夏侯恋蹙眉，还是回去换了夜纱，带上雁翎刀。 不是后天才进香吗？ 上峰说话的时候你再打瞌睡吧，是今天。 朱顺子叫道。朱顺子没空和他唠嗑，两个人快马赶去广陵寺，沿着古道一直走到了山脚，直接踏着石阶上山。山风细细，凉意入骨，老槐树的叶子哗啦作响。广陵寺的石阶太长，他们两个在上头像两只蚂蚁蹭蹬着往上爬。爬着爬着，夏侯恋觉得很不对劲儿。皇上进香，沿途该有锦衣卫禁军把守才是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他扭过头问朱顺子，朱顺子也是一脸呆滞。林子里传来人声，朱顺子想过去，夏侯恋拉住他，做了一个封口的手势。夏侯恋弓着腰摸过去，蓬草长得很高，能到大腿边。夏侯恋慢慢蹭过去，像一条无声无息的蛇，附在一棵槐树边上，错出一点身子，窥视那边的情况。是五个禁军兵士，有一个走出一截子路，离夏侯恋只有五步远，扯开汗巾子在草地里撒尿。另外四个坐在地上歇息，有个三角眼从盔甲里摸出一串碧玺珠子，缀着一顿坠角，还有青金石的佛头塔在太阳底下闪着光，珠子上沾了星星点点的血迹。三角眼拿衣袖细细擦着，一边问道： 哎，老大，你说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？ 那我哪知道啊， 你送去琉璃厂，准能卖个好价。 被叫老大的那个剔着牙道： 可惜只砍了他的手，没把人逮着，要不然呢，赏金够咱们下半辈子使唤的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